大兴。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一本小书搞定居住烦恼，攻克中国式住宅难题，300多幅的手绘一目了然，轻松教你好好居住。厨房、客厅、卧室、卫生间问题各个击破，玄关、梳妆台、衣帽间烦恼通通解决。足够的技巧和小窍门，让家的容量翻倍，将整洁迎进家门，遇见更好的自己，从打造整洁的家开始。这就是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主题，这本小说的名字叫做《小家越住越大》。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国家图书馆特邀嘉宾，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陆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小家越住越大》。陆威你好。 刘莎你好，北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陆威，前面我们说到了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那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呀，可能他们手里面还没有这样的一本书。为了方便大家的收听，所以在节目一开始，你的第一个任务就要把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嗯，好的。那如刚才刘莎所说呢，我本身呢是一个住宅设计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我这十几年来以住宅设计师的身份去工作，然后以住宅设计师的身份去观察普通家庭的生活，那么我将我看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认为可以推荐给大家的解决方案写下来并且画下来，然后以绘本的形式展现给大家的一个相对来讲我觉得比较轻松的居住读物。 嗯，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一本比较轻松的居住读物。以往大家去看一些设计师写的书啊，可能偏向专业，我们普通人看起来怎么一会儿看呢是立体的，一会儿看要是平面的看不太懂，但这本书啊里面的那些小画啊特别人性化，我在这一定要说一下，就是一本绘本。然后这样的一本绘本呢，很多朋友看起来觉得一点都不费力气，而在这个绘本的旁边呢又配有特别简单明了的说明，让大家一下就明白，哦，原来我这么做我的家就会越来越舒服，原来我这么做我就会把那些特别不想让大家看到的东西能够很巧妙的收纳起来，是这样的是不是呢？ 嗯，对，因为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轻松居住。那因为居住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阅读与居住相关的书它自然不应该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然后让人觉得捧着书本就好沉重，哎呀太专业了我看不懂。所以呢尽可能的简单，尽可能的轻松，我相信这本书呢如果你自己去阅读的话，可能有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基本上看完了，尽管它很长，它有300多页，但是每一页真的都很轻松。 然后您看完了以后还能够自己动手去操作一下，我相信不少的朋友会从这个书当中得到很多的灵感，会很好的去应用在您的房间当中。哎，刚才说了这么多啊，陆威没有介绍自己，那我在这也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陆威呢是国家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这应该是在注册建筑师的行业当中是最高级的，是不是？ 啊，是的。 啊，另外呢还是深圳住宅产业协会专家库的成员，必须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人才能够担任这样的一个头衔。同时呢，陆威还是万科广深区域的副总建筑师，不仅有理论的基础，还自己实操。这是必须的。 嗯，实操很重要，实操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谈到说房子这个东西呢，绝大部分人在一生中间，其实你真正有机会去长期居住的呢，我觉得往多里说5到6套，对吧？这已经算非常多了。那因为我自己做这个工作做到今年已经13年了，我设计过10万套以上的住宅。 然后我也看过以千为单位的家庭，所以呢能够看到不同的居住场景，然后能够看到不同的家的居住状态，在这里面发现一些共性的问题，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嗯，刚才说到了你写这本书的初衷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因为设计师有很多很多，包括像总建筑师也好呀，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房屋设计的这样的专业人员很多，但其实出书的人并不是很多，是什么力量让你最终能够出这样的一本书，尤其是一本图文并茂的这样的书，其实难度很大，尤其是那个绘本。 嗯，对，虽然我画的不太好，但是我也想要尝试把这些东西画下来。刚才刘莎你提到为什么我想要出这样一本书，其实这要从我身为住宅设计师的挫败感谈起。 你干了什么事儿呢？你是把这个洗手间和厨房的门给设计成对门的，还是说你设计的卧室少了一扇窗子？你都干了什么样的错事儿？ 我们的工作呢，就是不断地去设计住宅，然后呢，在它被销售、然后被交付、被居住之后呢，我们当然要去看一看，说我们亲手设计的房子怎样被居住者使用着，以便说我们发现其中的不足，然后能够在未来更好地去传承和改良。 嗯， 我自己呢，在过去这十几年间，无数次的入户，每次入户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很沮丧。十年前我在北京去看的房子，跟我今天十年之后在深圳去看的房子，他们的居住状态都非常的雷同。这些居住状态共同的特点就是，我感觉那些房屋正在被低效的使用着，我觉得非常的挫败。后来呢，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就是说，在设计师设计的房屋跟居住者所居住的房屋中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红线，在房子被交付的那一瞬间，在这个买房的人拿到钥匙的那一瞬间，我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中间彻底退出了。 不对不对不对，我据我所知，因为我也是一个有租房子住的经验的人，有买房子住的经验的人，你看不论是我租还是买，通常我们大家呢在接触房子的时候会得到一张户型图，而那户型图呢绝对是设计师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好多的这些数字啊或者计算我们大家或者说普通人都看不懂，然后而且在那张户型图上明确的给你标注了，比如你的鞋柜放在哪儿，你的洗衣机放在哪儿，你冰箱放在哪儿，你床放在哪儿，床头柜放在哪儿，都有很明显的，包括沙发，甚至有的这储物柜里面摆什么东西，怎么放架子都有，这不都是你们设计师教给我们的吗？你怎么说你们设计师和我们脱离了呢？我们很多人都是严格按照你们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来摆放家具的，甚至有不少朋友说，是我真是不想呀把这个原来的设计给打破，但是实际上他们这样的一个安排吧，让我们实在没法住，所以没办法，我们自己又花钱请了设计师来给我们重新设计的。不论是原始的居住也好，还是后来的这样的很多的改造，都是设计师的改造。很多朋友真的都是这样的，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和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是相同的。所以你居然说我们和你们分开了，这不负责任。 我应该这么样来说这个关于分开的这两个字儿吧。比如说户型，那可能我亲手画的户型，然后呢我们之间有缘，你购买了，你居住了，所以你的生活呢在很大程度之上就会被我当时画在纸上的这样一纸平面图所规范。你在哪里睡觉，然后你的沙发应该摆在哪里，这些确实如你刚才所谈，是在我的前提之下，然后你接过我当时思考的一些线索去继续生活。可是呢，比如我在你的客厅里面设计了摆放沙发的位置，对，这个是我提供的，但是你买多大的沙发这件事情我就真的完全无从干涉了，所以你明白吗？我见到有非常宽敞的客厅，因为放了一个需要在更宽敞客厅里面摆放的沙发，导致于原来宽敞的客厅变得很狭窄。 那我觉得还是你们设计师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在当初交给我们户型图的时候把你那家具的尺寸也做一个标注啊？你既然能够把这个哪个地方开门，哪个地方有几平米的一个小过道标注那么清楚，为什么不把那个家具的尺寸也标注一下呢？设计师陆卫， 我真的做过这个尝试哦。三四年前的时候，我已经在我这个参与的一些项目里面呢提供了我们叫家的分寸的这样一个参考的表格，但是事后呢我还是发现说大部分人他不是很在意这样一个提示。 为什么？为什么？ 我个人的感觉是说，比如说你要买张沙发，然后呢你走进了一个大的家居市场，你在走进去的瞬间呢，你就开始被很多随机的因素去左右。 那里面确实有特别好看的家具，也有看起来特别普通的家具，而且还有看起来挺糟糕的家具。很多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定会买特别好看的家具，对吧？ 对，对，没错。比如说你需要买一个茶几吧， 那这个茶几呢，你很可能看中了一个玻璃的，那很漂亮，非常的通透，然后你会想象摆在你自己这个很现代很清新风格的客厅里面是怎么样一个美丽的画面。可是呢，你要知道对于客厅而言，茶几是漩涡的底部，所有的杂物最终都会被带到这个漩涡的底部来。你可能就手一张报纸放上去了，你一个杯子放上去了，老太太老花眼镜放上去了，这个茶几如果没有储物功能，它会怎么样？它在你家只要待上两个月，就会呈现出之前它跟待在家具卖场空无一物的时候截然不同的情景。 所以我现在知道了，你的做法就是一定要买一张大茶几，越大越好。 没有，我没有这样子的观点，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合适越好。其实空间和放在里面的东西，包括你的生活，你所拥有的物品，它完全是鞋和脚的关系。你是37码的鞋，对，37码的脚一定要匹配上。 我可以37码的脚穿一个37码半的鞋，我舒服一点。 对，当然。 但是如果要穿一个42码的鞋的话，就有问题。 对，没错，是这个意思。 同样，如果是42码的脚非要塞进37码的鞋的话，那就问题更大了，这得削足适履了。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谈的，在一个本来不算很大的客厅中放上了一张巨大的沙发，就会产生这样子的挤压感和痛苦感。 哎，那你刚才说到了，很多朋友因为特别喜欢，所以呢就不接受啊你的那样的一个关于家具的一个尺寸的要求。那除了喜欢以外，还有什么原因让大家放弃了你当时给大家规范的这个家具的尺寸的原因吗？ 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家具尺寸呢，只是我们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所举的就手的一个例子。家具的尺寸呢，确实是会影响住宅的使用，但是比起说只是一次性的买错了家具，或者说买的稍的大了一点点这种小的瑕疵而言，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对于一个居室而言，它在功能上的缺失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当时犯了好多错误，现在出了这样的一本书来弥补一下。 对，我自己在做了十几年的住宅设计师之后呢，我终于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说我所做的一切工作只不过是在为你提供一个最基础的硬件，而你自己住在这个房间里的你，你才是这里唯一的软件。 就是说我们大家能够让这些所有的硬件给运行起来，一定是流畅的舒服的运行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是长期的运行，换房周期很长。 很多朋友啊，在开始的时候觉得运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啊，住个3-5年呀，或者5-6年，或者时间越来越长的情况下，觉得这个运行越来越不顺畅，越来问题越多。陆威，这能解决吗？ 对，你可以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越来越不顺畅类比到说我们的电脑或者是手机这样的电子设备。那很有可能你刚买到这台电脑的时候，它的运行是很快速的，然后它的内存是足够的，然后它的硬盘容量也是足够的，但是这个5到6年间呢，你会放很多的文件进去，你会装很多的程序进去，如同你每一天回家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拎一个超市的袋子，对吧？所以呢，东西越囤越多，然后性能越来越下降，所以呢，这些信息这些物品，它将你的硬盘也好，你自己的空间也好，挤压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在这个本来就不大的房子里面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局促。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机电脑也好啊，我一狠心我一咬牙我一跺脚我就换。 对， 房子我怎么狠心咬牙跺脚，如果能力不够的话怎么也换不了，所以很多朋友都属于忍着的状态啊。 对，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吧，以我个人的理解呢，其实今天的社会真的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讲很富裕的社会了。那我们除了说房子不能尽情买买买，那我们除了这个车子豪车不能尽情买买买，当然北京还限牌哈，然后呢，我们除了这个奢侈品不能尽情买买买，以日常的生活必需品而言，你说这谁逛超市还有什么买不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现在进入到这样一个相对富裕的状态之后，其实我们拥有的物品是非常多的，因为商家会创造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的理由啊，他会给你创造新的商品新的需求，然后你自己呢很有可能也会轻易的对一个东西动心，然后就把它带回家去。可是跟这些越来越增多的物品相比的是，我们的居住空间可能就恒定在那里，就是那么大。 哎，没错的没错的。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居住的是10年前的设计的房子，那么和我们现在日新月异的生活比起来啊，10年前的设计的房子一定会是有一点脱节的。另外呢，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和我们原本的那个房子住宅的容纳的空间肯定也是脱节的。在我们不能够没几年就换房子，或者没几年就 改善面积的时候，阅读这本书，小家越住越大，肯定会对您有所帮助的。陆威，前面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你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设计师，是理论经验啊和实际操作都非常丰富的一位设计师，所以呢应该这样说，是陆威非常谦虚的说，他写这本书啊是为了弥补他以前犯的错误的一本书，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在不能够每天换房子换更舒服的空间的情况下，怎样把您的这个家啊改变得更加的舒服。我看到了这本书的推荐序一啊，是日本的创意生活导师近藤典子的一篇序啊。对于近藤典子来说，可能我们现在的朋友有点会混了，因为还有另外一位近藤是一位收纳大师，非常有名气。那这位近藤典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你邀请他给你写你的序一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吧。 嗯，近藤典子这位女士呢，当然她首先她是日本人，那么10年前呢，也就是2006年，她的这个一本书的译作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家庭收纳一千里》。那么我自己呢，就是从阅读这本书开始真正的了解到做何为收纳。在过去10年间呢，我一直努力的去学习，无论是我的生活中间我去努力收纳，我的工作中间我去研究收纳。那么10年之后呢，我自己认为说，尽管我跟这个近藤老师我并没有真正的像去上过他的班，然后去在他的这个学校里面拿过收纳师的这个证，可是呢我是始终将自己视为是他的学生。所以刚才包括流沙你说我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设计师，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也依然是个初学者。 在这本书的序当中，近藤典子是这样写到的，首先祝贺陆威女士新书出版，如同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喜事，心中感到无比的愉悦。生活改造方面的知识是让生命力持续升级的能量源，同时也会给自己及家人更多实际的生活体验，在每一天的美好沉淀下也将会丰富我们的人生。陆威对生活改造上的热情与思索，加上他常年积累下来的空间改造知识，必将带给我们更多人生道路上的幸福感，为我们的生活哲学带来启发和影响。我能够有幸与陆威相识，非常珍惜这份深厚的善缘，并且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短短的一篇序啊，文字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能够感受到近藤典子对陆威你的这样的一个成就啊，也是觉得非常非常骄傲的。其实我相信啊，每一个普通人拿到你的这样的一本书，小家越住越大，都会有一种喜悦感，因为书的质量啊真的是非常好，尤其是这样的一种又是绘本又是文字的解读，让大家立刻就能够上手拿来就能用，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体验感非常非常好。 嗯，谢谢。嗯，其实我们刚才谈到说近藤典子老师呢，他能够在这个序里面给到我一定的肯定，那我个人呢实际上对于目前自己正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包括说我来写这本书，某种意义之上呢也认为是10年之前当我开始读近藤的第一本书，当我开始了解说收纳对于居住是多么的重要，然后到如今将这些年有限的一个经验所做的一个积累。近藤典子老师呢，他在日本30年前他开始从事收纳的研究以及社会实践，实际上30年前的日本与中国今天都市的居住情况是非常类似的，房地产到达巅峰，然后大家都需要在有限的面积之内去解决一个长期的居住，同时社会进入一个非常繁荣和富裕的状态，物品越来越多。 对对对，和现在的中国非常非常像啊，所以相同的问题出现了是吗？ 是的，真的是到了这个痛点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面积小而物品多的压力，所以收纳这个名词在10年前在国内在我们行业内它都是一个很陌生的名词。那我们为了研究跟了解收纳，我们需要大量的去请教日本专家，而今天呢如果你在网店里面输入收纳两个词，你可能能搜到100页各种各样的商品，它已经是大家共同的痛点了。 没错没错，说到了收纳啊，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近藤典子这位创意生活导师，其实如果你去搜索一下收纳再搜索一下近藤，可能呀出来的并不会是近藤典子，而是近藤麻里惠，都是近藤，两个近藤是有区别的。关于这一点啊，陆威就有发言权，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都是收纳的导师。 嗯，其实近藤典子本身是一位收纳导师，而近藤麻里惠他并非是收纳导师，而是整理导师。 哦，对对对对对对， 日语的整理呢，它的含义实际上相当于跟丢弃是非常接近的，并不是收拾，而更加倾向于丢弃。近藤典子女士呢，她今年年纪已经相对来讲比较大了，可能有50多岁。那么她本身呢，是一个在收纳这个维度技术上非常过硬的，她也会去强调如何与空间设计相结合，如何与房屋设计相匹配。而近藤麻里惠呢，她是一个生活哲学家，她会告诉大家如何去保留那些怦然心动的物品。所以这两个人实际上，我理解为是一个问题的一左与一右。那我本身自己是一个建筑师，我可能更加倾向于从左侧去解决问题。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在你这本书当中啊，不仅仅有收纳，还有比如说一起给家来减减肥等等相关的内容。其实你也把这样的一些怎么去除家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做了一些相关的解读或者说分析。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在拿到你这本书的时候，既有把家怎样能够空间发挥到更大的这样的收纳，也有怎样给家减肥这样的内容，也就是近藤麻里惠的内容在这里面，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的全面和实惠。 其实这两个东西本来它就是不可分割的，你只收纳有价值之物，这是收纳的前提。如果你把宝贵的空间用来收纳一些低效的，你已经早就忘记它存在的东西，那你又何必呢？所以在收纳之前必须先完成整理，这个是必须的。 陆威，你说到我的痛点了，我家里面有好多东西，我知道它没有用，但扔了以后吧我又舍不得，怎么办呢？ 我们这一代人呢，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我们在小的时候呢，都会被教育说，你一定要去节俭的生活，然后呢，你一定要艰苦朴素，这个本来也是我们的传统优良美德。所以呢，我们长大之后，当我们整个社会已经从物质匮乏变成物质过剩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刚才所说的所受的这些教育，我们对于物品本身的一个珍惜感，反而阻碍了我们去跟那些本来已经没有用的物品去告别。那今天我们来谈说，我们要丢掉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可惜，好像我们是在浪费东西，浪费钱。那我想问大家的是，今时今日最贵的东西是什么？今时今日最昂贵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是城市里的空间。城市里的空间呢，因为所有人都向城市里面去，挤进这个大的城市，要在这里生活，所以当然这里的空间、这里的土地、这里的房子、这里的面积就是非常昂贵的。而在这个空间的价格之下，你会发现跟这个东西相比，你用来填充这个空间的物品反而是非常的廉价。因此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谈到说扔掉那些东西是浪费，我反而要反问你的是，你花了这么多钱买来的空间，你贵买建筑把它变成了物品的仓库，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浪费？ 因为小家越住越大这本书啊，真的有区别于其他那些很专业的啊这种设计师写的那种书，怎么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相关的应该叫分享或者沟通吧？ 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在您刚才谈的那些专业书籍中间，他所谈的那个房子本身是书的主角，而在我的这本书中间，我所说的这一切，我所画的每一幅图，以及说必要的时候我所标上的尺寸，我都是希望说你住在这个家里的你，读这本书的你，你将你自己当做那个学习的对象，当做是那个主角，你才是这本书真正的服务者。 感谢陆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小家越住越大。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